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质量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音乐，闪耀音乐，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夜空巨星 ，We are radio star。 每个周末夜，在空中，在一片夜空下，我们共同相聚在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你好吗，我的朋友？问候大家周末快乐！今天呢是2018年的1月20号，星期六的晚上 ，DJ 麦麦麦同学继续呢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跟大家在九点钟准时相约。在2018年的每个周六夜晚九点，每个周日晚上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跟你一起过最最不一样的音乐周末。那今天晚上呢，除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唱歌啊、听歌聊天之外呢，也邀请大家继续呢这个把自己的心愿来讲一讲啊。我呢现在自从做了这个夜现场的节目，做了晚间的节目，对不对？做这个知心哥哥的角色哈、啊，然后呢也是要满足大家的一些小小的愿望，无论呢是自己的一些祝福的传递啊，还是呢自己想听到一些怎样的歌曲，或是呢真的是忍不住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发现了哪些老歌也非常好听，或是呢新歌也非常入耳，都可以呢迅速跟我们麦家族集合，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看到我们的这个留言贴哈、啊，我们的这个粉丝听众呢，来就是自发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这个点歌贴，就可以来点点点了哈、啊。然后呢，我稍后呢在播放歌曲的时候呢，也刷一刷，看看大家的留言。也可以呢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然后或是呢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的同时呢，找到麦同学本人，留言给我就可以了。前两天呢，我也是在微博和自己的朋友圈呢发布了一张照片哈、啊，然后呢，也是祝一位同学，这不是一位同学了哈、啊，怎么叫同学呢？应该是我们很多人的青春的回忆啊。当然了，他呢也是一位同学来的哈、啊，3年2班的周杰伦。对，前两天呢周董过生日，然后呢我也发了一张跟他的合影，然后呢预祝他可以呢每年的生日哈、啊、都可以呢这么的幸福，因为今年好像呢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生日。好、啊，在自己过生的时候呢发布了一首自己的新歌，很多人都在等啊，等等等，终于把这首周杰伦的新歌等来了，叫做什么？放学别走啊，不是，放学留下啊，不是，放学来到办公室，等你下课。很多人都说了，哎呀，这个39岁的周杰伦写出了一首啊，感觉这个18岁、19岁的这种情怀，这可能就是我们所有人呢对青春的理解。无论呢你现在是怎样的年纪，小朋友还是呢已经长成了一个熟熟的自己。呵呵，成熟的自己内心都可以保持这样的青春。 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3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 念的大学，我砸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代笔，才发现你如此当真。我，你又曾经问过，你要去听什么？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学校旁的广场，我在这等钟声响，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等着听唱一儿的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 一点都不痛苦。 不是你根本没看过，我藏这么仔细，全走不进你心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守护着你，不求结局。我，你又擦肩而过，我走了百几周，终于你回了头。站在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身边。 周杰伦的新歌《等你下课》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很多呢听众啊粉丝啊说，这听到了以后，这周杰伦写的这歌词，确定是这不是赶出来的，怎么听到了很多不押韵的感觉啊？很多人呢会觉得说周杰伦是自己的青春的回忆，其实呢写出什么样的这歌曲呢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一点了哈。副歌一出，间奏一出，和声一出，就听到了属于周董的这种所谓的校园风，对不对？这校园的味道就扑面而来了啊。然后呢我们很多同学也说了等你下课哈、啊、对于呢很多爱看足球的朋友们哈、啊、这很想把这首歌呢送给很多这个教练，对不对？还不下课呢啊，等你下班啊，等你下直播，对。哎，刚9:09，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邀请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度过今天晚上的音乐之夜。现在加入麦家族，

在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的9597这位同学，今天呢特别想在节目里面点播的《我坐在这里》，就坐在这里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好，一起在空中集合。快乐大牛他说，最近的事情一件件搞得我心情很不好啊，可以说很糟糕，整个人呢都就有点小郁闷啊。前两天呢还跟自己最爱的另一半撒了一个谎，这个谎是善意的谎言的话呢，其实就也还好，对不对？所以呢他说不管怎么样，我想对他说一声这个抱歉，然后呢向他赔礼道歉哈。我们俩有了自己的可爱的宝宝，一切都会过得更好一些，彼此的信任呢就会建立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哪怕呢是善意的谎言，然后但是你向他去你知道说明了情况，相信呢感情会更加的这个牢固，对不对？祝福你们哦。

娜塔莉·波特曼主演的历史传记电影《第一夫人》正在热映。该片根据美国前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的生平改编，故事聚焦了她从丈夫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到葬礼这段时间发生的故事。虽然娜塔莉·波特曼没能因为该片再度获封奥斯卡影后，但是她的表演气场强大又充满层次。在1961年那个平易近人的第一夫人与丈夫遇刺后的总统遗孀之间达到了完美的平衡。同样正在上映的还有动画电影《公牛历险记》，这部最新的动画片改编自著名童话《公牛费迪南》，讲述了公牛费迪南庞大的身躯让他被误认为是危险的野兽，人类将他送上他乡，并且逼迫他成为一只凶猛的斗牛。为了回到家人身边，费迪南不得不踏上了一场终极冒险旅程。经典台湾偶像剧《斗鱼》将翻拍影版，而电影版的五位主演近日公布，新生代演员林柏瑞、林辉煌、吴月晴、王静、陈红倩近日接受访问，公开了自己的角色性格，但是饰演角色将会等到开机日正式公布。据了解，《斗鱼》电影版预计斥资上亿拍摄，时间背景是1987年，该片将于本月22号开机，届时除了公布主演角色，也会曝光反派角色。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空空 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想 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像生活细节，害怕破坏完美的平衡点，保持着距离，一颗心的遥远，我的寂寞你就听不见。我走回从前，你往未来飞，遇见对的人，错过交叉点，明明你就已经站在我面前，我却不断挥手说再见。以后别做朋友，朋友不牵手，想爱你的冲动，我只能笑着带过。最好的朋友，有些梦不能说出口，就不用承担会失去你的心痛。朋友不能牵手，想爱你的 就不用承担会失去你的心痛。还是朋友，还是你最懂我。我们有始有终，就走到世界尽头。永远的朋友，祝福我遇见爱以后，不会再懦弱，紧紧握住那双手。 Oh my Radio Star， 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意。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斗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气话，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 散，就散。 如果你像这首歌里所唱的概念一样啊，已经呢遇到的这个之前遇到这个人呢已经跟他说散就散了，不妨呢用一个安慰自己的方式跟自己来一次心灵的自我的对话啊、比如说这个新年新气象嘛，对不对？新的一年呢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需要呢喜欢新的人了，好不好？都可以安慰到自己啊。留在旧年的旧人呢，你不妨就让他停在那里好了，也不必呢那么狼狈的去挽回一个根本就不适合的所谓的爱恋和关系，不需要去急着证明，好像呢在你们彼此的心里啊、都会有所谓的什么无足轻重啊等等等等各种的形容哈、啊，把这种一些抱怨的情绪都扔掉，兴许呢对的缘分就会出现啊，说散就散。当然了，每个人呢在生活当中，无论是友谊还是爱情、亲情，都不希望可以说散就散，因为。我们彼此遇到就已经很难很难了，你要想想看哈、啊，静下心来想想看，有那么多的电台节目，你怎么会听到我们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呢？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种缘分吧哈、啊，一种特殊的吸引力法则。那也希望呢我们这样的缘分可以一直的延续下去，不要走散。把这首歌送给在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点播的朋友们，同时邀请你也像他一样可以呢继续在新浪微博来留言给我们，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或是呢加入我们的麦家族 My Home， 都可以呢来跟大家很多很多喜欢我们节目、喜欢音乐、爱生活啊、懂得呢这个有自己的这个想法表达的同学们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聚集地，好不好？也希望呢在里面可以结识到很多的新朋友。如果在过去的一年里你受了太多的委屈，爱得太辛苦，新年你应该被宠爱，我们一起来期待。 My life 一直在等待，空荡的口袋想在里面放一份爱。 Why 总是被打败，真的好无奈。其实我实实在在不管帅不帅，想要找回来， 想要找回来 自己的节拍， 自己的节拍。 所以这一次我要勇敢大声说出来，